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白夜行》，东野圭吾原著，光合积木制作，新经典喜马拉雅联合出品，第四十集。 这名长得还算好看的男生把雪穗带到了摊位前，他把雪穗介绍给负责接待的清华女子大学的社员，接着他又回过头来看向了江丽子。 哎，你呢？怎么样？ 不用了。 哦。 他对江丽子的招呼似乎纯粹出于礼貌，一说完便立刻回到了雪穗身边。他一定很着急，生怕自己好不容易取得的介绍人身份被其他人抢走。事实上已经另有三个男生围着雪穗了。 去参观也好啊。 忽然有人在呆站着的江丽子耳边轻轻地说道。江丽子吓了一跳，往旁边一看，一个高个子男生正低头看着自己。 啊，不了， 我不用了。 江丽子婉拒了。 为什么？ 因为我这种人不适合跳社交舞，要是我学跳舞，家人听到一定会笑到腿软。 这跟你是哪一种人无关，你朋友不是要参观吗？那你就跟他一起来看看嘛，观看又不必花钱，参观之后也不会勉强你参加。 嗯，不过我还是不行。 你不喜欢跳舞？ 不是，我觉得会跳舞是一件很棒的事，不过我是不可能的，我一定不行的。 为什么呢？ 高个子男生惊讶地偏着头，但是眼睛里充满了笑意。 因为我一下子就晕了。 晕？ 嗯，我很容易晕车晕船，我对会晃的东西没辙。 江丽子的话让高个子男生微微皱起了眉头。 我不懂，这跟跳舞有什么关系？ 因为跳社交舞的时候，男生不是会牵着女生让她转圈圈吗？飘里面有一幕戏，不就是穿着丧服的郝思嘉和白瑞德一起跳舞吗？我光看就头晕了。 江丽子说的一本正经，对方却听得笑出了声。 有很多人对社交舞敬而远之，不过这种理由我倒是头一次听到。 我可不是开玩笑，我真的很担心会那样啊。 真的？ 嗯。 好啊，那你就亲自来确认一下是不是会头晕。 说着他拉起了江丽子的手，把她带到了社团的摊位前。不知道身边那三个男生说了什么，在名单上填完名字的雪穗正在笑。他忽然看到江丽子的手被一个男生拉着，似乎有些惊讶。高个子男生对摊位上的人轻轻地说道： 也让他来参观。 负责接待的女社员看着高个子男生，只是喃喃地说了一句： 小种。 看来他对社交舞似乎有非常大的误会。 高个子男生露出了洁白的牙齿，对江丽子微笑了一下。社交舞社的社团参观活动在下午五点结束，之后几个永大男生便约他们看上的新生去喝咖啡了，为此而加入这个社团的人不在少数。当天晚上，小种一成来到大阪城市饭店，坐在窗边的沙发上，摊开笔记本，上面列着23个名字。一成点了点头，觉得成绩还算不错，虽然不是特别多，至少超过了去年。剩下就是会有几个人入社的问题了。 男生比往年都来得兴奋。 苍桥香苗斜靠在床上，他点燃了一支烟，吐出灰色的烟雾。苍桥香苗露出了赤裸的双肩，毛毯遮住胸口，夜灯暗淡的光线在他带有异国风情的脸上形成了深深的阴影。 比往年兴奋是吗？ 你没感觉？ 嗯，我觉得跟平常差不多。 香苗摇了摇头，长发随之晃动。 今天特别兴奋，就为了某一个人。 某一个人？ 那个姓唐泽的不是要入社吗？ 唐泽？ 一成的手指沿着名单上的一连串名字滑动。 唐泽许穗，英文系的。 你不记得了？不会吧？ 忘是没忘，不过长相记得不是很清楚。今天参观的人那么多。 因为一成不喜欢那种类型的女生吗？ 哪种类型？ 一看就是大家闺秀，你不喜欢那种，反而喜欢有点坏的女生，对不对？就像我这种。 没有啊，再说那个唐泽有那么像大家闺秀吗？ 人家长山还说她绝对是处女，兴奋得不得了呢。 切，那家伙真是呆瓜一个。 一成说着苦笑了一下，然后他就大嚼起了客房服务叫来的三明治。他回忆着今天来参观的心声，他还真的不太记得唐泽雪穗了。那个叫唐泽雪穗的女孩的确给自己留下了漂亮女孩的印象，但是仅仅止于此。一成无法准确地回想起唐泽雪穗的长相，跟他只说过一两句话，也没有仔细观察过他的言行举止，甚至连他像不像名门闺秀都无法判断。一成只记得同届的长山好像很兴奋，直到现在他才知道原来是因为唐泽雪穗。 同学看一下舞蹈手吧，可有意思了。 留在一成记忆里的反而是像跟班似的和唐泽雪穗一起来的川岛江丽子，素面朝天，衣服也中规中矩，是个与朴素这个字眼非常吻合的女孩。记得应该是在唐泽雪穗填参观名单的时候，川岛江丽子站在不远处等待，不管有人从他身旁经过，还是有人大喊大叫，他似乎都不放在心上，仿佛那样的等待对他而言甚至是舒适愉快的。那个模样让一成联想起一朵在路旁迎风摇曳却无人知其名字的小花，像是想摘下小花一般，一成当时叫住了他。本来身为社交舞社社长的他并不需要亲自去招揽新社员。川岛江丽子是一个独特的女孩，对一成的话做出的反应完全出乎她的意料，话语和表情令一成感到极其的新鲜。在参观会期间他也很留意江丽子，也许应该说不知不觉就会在意这个女生，目光也总是会转向她。或许是因为这个女孩在所有参观者中显得最认真，而且即使其他人都坐在铁椅子上，这个女孩也自始至终地站着，可能是认为坐着对学长学姐不够礼貌。一成还记得那两个女生要离开的时候，她追了上去叫住了江丽子，问她有什么感想。 好棒。 川岛江丽子双手在胸前握紧。 我一直以为社交舞已经落伍了，但是能跳得那么好真是太棒了，我觉得他们一定是得天独厚。 这你就错了。 一成却摇头否认了。 嗯，不是吗？ 不是得天独厚的人来学社交舞，而是在必要时跳起舞来不至于出洋相的人留了下来。 哦，原来如此。 川岛江丽子犹如听牧师讲道的信徒，以钦佩崇拜交织的眼神仰望一成。 真厉害。 厉害？什么厉害？ 能说出这种话呀。不是得天独厚的人来跳舞，而是会跳舞的人才得天独厚，真是至理名言。 别这样，我只是偶然想到随口说说。 不，我不会忘记的，我会把这句话当作鼓励，好好努力的。 这么说，你决定入社了？ 是的，我们两个人决定一起加入，以后请学长多多关照。 说着，江丽子看了看身旁的朋友。 好，那也请你们多多指教。 一成说完也转向了江丽子的朋友。 请多指教。 江丽子的朋友礼貌地低头致意，然后他直视着一成的脸。 多人有声剧《白夜行》，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